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 金鸡报捷曲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等待天亮，看着城市悄悄地熄了光，听风的方向，这一刻是否和我一样孤单地飞翔，模糊了眼眶，广播里那首歌曲 重复当时那条街，那个秘密。

存在的必要，它本身就是小众小众。 2007年，国家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，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国家主持开展的全国性古籍保护工程。十年来，工程围绕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加强管理的总方针，在古籍普查、文献修复、书库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不懈努力，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。而杜伟生觉得，在古籍修复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 我希望呢，就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呢再提高一个层次，就是咱们现在呢，我们这儿还好一点，像一些有些省馆还是把定额放在第一位，工作定额放在第一位，就是我每年要修多少书，这个就做一个像政绩一样的东西。实际上这个地方还停留在最原始最原始的这种管理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这点呢应该向国际接轨，要把它当作一个文物来看，是吧？我在修的过程中呢，我在对它一有伤害的事情我一点都不能做啊，确确实实把这个东西就要保护起来，是吧？把这个呢当作一个文物保护事业来做，把它当作一个文化来传承，是吧？不要把它单单的看成一个技术，因为技术本身是有局限性的。 有一种工艺，用耐心和责任，让那些价值连城的历史典籍穿越时空完整呈现。有一群人，用美丽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，让众多濒临消亡的珍贵古籍重获新生。有一份坚守，用执着和平凡，将中华浩瀚文明记忆更长久地延续。感谢收听本期非遗时光古籍医生杜伟生，采访撰稿赵鹏，播音杰克唐，录音合成梁和之，监制秦小天，出品北京市文化局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 节气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飞机旁，硝烟落地。